星云坠落，是否清早已铭刻？缘深交错，胜过万语千言，相互凝视，相互羁绊。 这一场因果的终结，只因你才能完美。梦中睡的眼，才知应不曾忘却。 看过这世间的繁华，也逃不过谁，不过是庸庸碌碌的徘徊。若今后不能与你再会，此生此梦又何必再追。 落叶等到梦里，梦里已等不当睡，只能一人独自黯然依偎。分不清是否宿命作祟，也许醒来梦已回。梦境只停留在那时刻，绝对也无处可诉。 我愿用轮回换一世相约，却逃不脱灰飞烟灭。 奈何问这世间情最累，能了解。 是是非非有谁能体会，可笑这半生愚昧。看过这世间的繁华，也逃不过谁，不过是庸庸碌碌的徘徊。若今后不能与你此生此梦，又何必再追？ 也许等到梦里梦里。